花生多化石，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哇，老伯，我發覺咧，做呢一個港鐵嘅關工咧，都幾辛苦，都幾頭痕嘅。 點解咧？ 點解？喂，你最近啦，係嘛？呢兩日就爆咗一單，又係關工災難啦。就係、是、其實佢係抄呢一個咧，就曾幾何時就同佢一齊揾佢傾，即係呢一個叫做係Face， 即係呢個手機 App 啊。即係嗰個問題啊！即係呢有一個叫有間嘢叫撲街啦，係嘛？咁撲街咧就係其實一個初創企業啦，即係幫人做下 apps 啊呢咁嘅嘢嘅。 喂，叫佢幫下手呢個花生台做 apps 啊，不如 都可以試下，但係做 app 係好貴嘅呢樣嘢，我哋未必頂得順，係嘛？ 咁啊係。 咁啊，即係因為 近排開始大咗我哋啲。 係啦，咁就因為佢自己本身咧就話咧有兩個功能咧就抄 Q 咗佢，就本身咧就港鐵咧就同呢一個撲街咧都有接觸。即係有開會啊，有成嘅，其實就係咁啊。講起時咧，就其實介紹咗兩個功能啦。第一個功能就叫站外搜尋啦，同埋快捷出站啊呢兩個啦。咁其實總共 total 已經開三次會嘅。咁啊，當其時嘅高層咧就話啊，個 idea 幾好啊，係嘛？我翻去同其他部門咧就同事研究下啦。咁啊，講完之後咧，咁就 最後冇 engage 佢㗎嘛？ 係啦，冇 engage。咁但係而家出街就發覺喂。大佬，点解你抄 Q 咗我啲嘢㗎又唔出声、喂即係嗱讲真，如果你抄我啲嘢你话。 喂呢样嘢好冇商业 好 Q 贱。嗱而佢自己呢嗱呢、這个扑街呢佢琴日就写咗声明就话啦佢唔明白。佢好困扰一样嘢就係话喂你抄我还抄我第一你应该 credit 返我啦。但你就算你抄我都好。喂但你而家你好似话返成千几万去搵第二啲人做喎、 嗯。 喂，你有冇搞错？ 本来佢嘅 quotation 几多？ 吓， 佢 quotation 唔知佢啊。 咁但 嗱，如果佢咁样讲嘅话，我谂佢都唔会话高过呢个数啦，系嘛？ 从生意嘅角度，呢样嘢肯定系好唔道德嘅、啊。即系你揾得，你除非话有个投标制度， 系 OK， 大家嚟 present， 咁就我拣咗个价低者得，或者我相信嘅经验嘅嘢，咁我反比桥。中标嗰条友唔出奇，但系同你开咗三次会嘅话咧，其实基本上你系攞捻晒我啲料，难听讲就系、是，因为通常谂住大公司，喂我梗系要好认真， 喂你有啲诚信啦系嘛应该， 同埋你要 present 得好 detail， 你究竟系想做乜，你咩 idea， 你咩 concept， 你想做啲乜嘢个 app， 甚至乎可能已经系嗰啲版喺度俾人睇定嘅，系嘛、喂，嗰啲初创企业嗰啲人唔够经验啫，其实你应该系要签个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系啊，要噶，即系 甚至乎有啲系涉及到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咁简单。 IPR 阿土伯，而家有时我哋只系睇楼啊、租楼啊，我哋都会同间 agent 啊会签嗰啲嘢噶嘛，系、嘛？即系都有嗰啲 agreement 噶嘛。喂，如果你睇第间楼啊，即系喂，你都要咩噶嘛，系嘛？即系唔可以乱嚟噶嘛。 即系话你唔可以，我揾咗你，你乱 吓。 睇完呢幾個單位，我就會 mark 低嗰幾個單位。 係啦， 咁跟住啊，原來中原咧就而家唔需要收我1% 嘅傭，收我0.5%。 係啦， 咁我就博網就叫佢喂，你同我哋 negotiate 咗。 因為有啲盤咧，佢就即係有啲業主就冚曬界都即係發曬出去噶嘛。 唔係，有時我哋都會㗎。嗱，我哋做啲我嗰行都係啦，因為我有同事後屘 remind 我，佢話喂，屌有啲有。即系虽然我都命中率好高嘅人，你想出嚟揾我嗰啲咧，即系我基本上都有三分二嗰啲咧，我都杀到佢、 都沟掂佢嘅。 即系我啲 sales 嚟噶嘛。但系佢话喂，大佬，佢攞晒你嘅tax advice 之后，跟住佢自己搞，喂，咁你起码都一个钟头都收翻佢1000啦，系嘛？悭底。咁我又系有少少道理嘅咁样。 哦，你真系收咗佢，即系。 唔系咁，你喂我陪你一个钟头，你由头到尾，我同你分析翻晒你嘅情况。 咁喂，咁你识走噶嘛？你条路，或者你 engage 第二个，咁我梗系收翻你钱啦，大哥。 哦、即系咁样样，佢可能自己有间即系有间公司，有个朋友就开account 嘅，都系开自己开 firm 嘅。 但系佢唔系好 sure， 系啦，唔系好 sure 嗰、那个。 咁然之后咧？ tax advice 系啦， 或者系个 law business law 个 advice。 嗱呢条友就可能去戰鳩格度咧，去揾第二间公司，然之后咧就问佢呢啲嘢， 加价 系啦，又加下价，扮晒嘢系嘛，然之后就话我翻去谂下先啦，然之后你攞条桥就俾咗你自己间友好嘅公司。 exactly 咁。 咁而家 咁，所以我啲同事都话喂，咁你应该收翻佢啦，最少都收1000蚊个钟。 咁你而家港铁咩问题啊？嗱，钱你冇悭，咁但系你用咗人哋 idea 喎、嗯。喂，我觉得呢单 case。喂 ，ICAC 应该开 file 嘅，其实系、嗯嗯，喂咁扑街嘅，喂你真系，喂，我觉得你扑街过嗰个扑街，人哋唔系扑街，人哋系讲翻件事出嚟啫， 唔系，所以佢咪恰呢僆仔咯， 喂，真系戰鳩格到无伦， 佢恰呢僆仔系点咧？因为佢冇商业嘅经验啊嘛，你叫人哋 presentation， 你又唔系即系投标嘅制度，啊、你话有投标嘅制度就公道啦，咁啊大家嚟投。嗯咁我都可以喂睇两个落咗标嗰两个输咗嗰两个，咁我都可以睇睇喂佢原来有啲 idea 都 OK 喎，你可以抄啊。喂咁就公道。如果你系你 internal 已经决定到，即系公司内部，其实你根本我嚟收料，之前已经讲掂咗一个嘅益自己人嘅、 嗯。 喂咁呢样嘢唔公道、啊。 系啊， 系嘛？你抄晒佢条桥，而家起码你俾人哋咩啦，喐咗你啦，或者其实应该点咧？佢唔够醒啫，佢 present 咗3次啊嘛。 嗯， 你 prepare 咗几耐啊？计你2000蚊个钟啦，俾翻钱你啦，当顾问费啦，咁你嘈咩啊？ 唔系 冇嘢嘈噶噃。 阿土伯，嗱，你间公司可能可以咁做啫，咁但系人哋系同人哋地铁啦，佢真系门即系门高狗大啊！喂，即系你唔系喂你又收我，喂我根本你唔我你咪唔见咯系咪？我大把人啱我做嘅， 唔系大公司店大欺客一定系咁样。 店大欺客就咁啊！呢啲咪就系扑街咯，咁卵贱。 咁因为你个 bargaining power， 港铁系大过啲僆仔啊嘛。 系啊， 系咪？ 咪即系我 当然，啊、其实你唔使见佢都得啦。你见过佢嗰、那个扑街做嗰啲 apps， 咁你既然有心仪嘅，唔使你嚟撇身啦 ，Anthony。我系咪都俾阿龙做嘅？喂，阿龙，点样抄呢个揾地图嘅，揾站嘅？佢意思系咁啊嘛，即系嚟话我要出尖沙咀东部，我应该去第几个闸口啊嘛？嗰啲咁嘅嘢啊嘛，或者系到时恒生银行究竟喺边个位置，我哋集合啊之如此类嘢啊嘛，佢想揾呢样啫嘛。啲嘢使乜叫人哋 present 三次俾你啊？戇鳩， 唔係佢可能 識啦。我啲咁嘅水平對啲 apps， 大佬， 唔係你識點用啫。但係問題點寫呢一啲咁嘅細節？ 咁嗰你揾到個心儀嘅阿龍係會識噶啦。使乜叫阿 Anthony 嚟 present 三次玩鳩佢啫？你咪契弟咯。 咁佢而家佢讲佢点回应咧？就系话啊，你2014年嘅时候已经留意过咧呢个纽约有咁嘅功能。喂，咁你起人哋咁捻多时间？喂，我系怀疑呢间单嘢，人哋系督爆咗你出嚟，然之后你自己做翻 research， 搵 啲呢即系 呢间公司其实应该一早咧，佢、见咗你三次，叫你咁 make 个 presentation。不过即系僆仔做生意冇经验啫，之前就应该要同佢签 engagement letter 嘅。 系 咪？即系例如我当你系 consultancy fee 啊，大佬呢、這个世界边有免费劳动噶？劳动有价，大佬左翼都会咁讲啦。喂，你叫我嚟嘥咗可能每一次我 prepare 成 team 人 make 呢个 presentation， 又 powerpoint 又派嘢又剩，喂，你唔使俾紧钱我嘅大哥。 咁我而家想问啦， 喂，你系咪 engage 我噶？你因为你谂住地铁势大。喺度老点我哋，帮你免费写 proposal 啊，大哥，系嘛？喂，呢样嘢商业上系好唔道德嘅、啊， 系唔道德，系贱格啊！呢个系，即系我而家。 喂，啲人又玩公开征文比赛， 系 嘛？各呢、這个地铁嘅乘客，大家俾啲 idea， 咁啲 app 应该有啲乜嘢咁，有个有奖游戏咁又唔同。喂，人哋系真系嗰样嘢靠嗰样嘢食饭嘅，大哥， 嗯、 你系抄人桥。喂，大佬，香港唔系成日讲话知识产权嘅咩，大哥？ 系嘛？咁、你而家你咩杨伟雄嗰啲去咗边啦？喂，你本身系 suppose 即系呢个创科局啦 ，suppose 系保障香港嘅创科产业嘅、哦，系嘛？当有啲 start up 嘅公司做到呢啲嘢，系咪应该有个制度去鼓励下佢咧？系嘛？即系唔可以系俾一啲大公司俾佢哋胡作非为。喂，咁样去扼杀我哋， 我唔知几多钱、因为我都问过价嗰时候花生台就系 好贵噶。 台湾一个董事 华人民主书院嘅，个仔原来就做 apps 嘅，佢话20万台币， 系噶，好贵噶， 即系做个 apps 啊， 系啊， 大概20万台币到，咁你除四即系大概5万蚊港纸到 ，OK， 咁呢班僆仔嚟 present 咗三次俾你，每次到10000啦，俾30000蚊，塞住人把口咧做生意都。你偷晒人哋桥，你费事俾人唱咁戆居啊，大哥系嘛？ 系啊，你而家样衰到震，大佬你恰僆仔。 喂，如果你揾到个价钱，唔系我头先嗰个价参考价5-8万吓，因为我香港我都问过个价钱，我亦都系嫌佢贵啊，八万定10万咁样。喂，如果你港铁做个几廿万嘅 apps 出嚟，俾人屌到反皮啊！ 咪几廿万成千万，人哋讲价 成千万啊！ 我睇睇先， 但我好惊。 喂，成千万， 成千万 你就俾翻几万蚊条条僆仔揞住个揞口费当，大哥。 唔系咯，喂，大佬，即系我想知道啊，究竟呢一间公司中咗标嗰间公司同港铁有咩关系啊？ 唔系，好似嗰阵时候八达通咁咯。 吓、啊， 即系将佢啲资料咧，咪卖俾佢个 subsidiary 咧，就卖嗰啲电话号码俾嗰啲出边啲人，咪成日 call 我哋咯。 其实港铁都有前科噶啦。即系嗱，你2014年嗰阵时，梁振 私相授受， 梁振英嗰单嘢，佢嗰阵时同 UGL 咁friend。 你就系透过钱果峰佢自己同时间又系 UGL 佢自己董事嚟噶嘛， 嗯， 系嘛，咁佢又同时间又带另一顶帽，喂，又系呢个港铁嗰度做噶嘛， 嗯， 系嘛，喂，戴两顶帽，然之后私相授受嗰阵时，如果唔系阿梁振英单嘢爆出嚟咧，本身佢系内定咗系即系最热门噶，即系投标投呢一个即系呢个观塘线嘅车厢。嗰陣時有單咁嘅嘢㗎， 咪所以咧，你而家喺啲咁嘅公營機構裏面，地鐵都算係啦， 係、 咪？你政府係佔咗70几%嘅呢個 ownership 啦，喂，你更加應該係 monitor 得緊啦。喂，你呢啲咁樣嘅揀標嘅制度係建基於乜嘢先？你公司有 policy 嘅、哦，我點樣揀呢啲嘅即係contracting out services 係嘛？喂，你有 policy 嘅即係 service providers 啊，你冇 policy 嘅咩？喂，呢咁重要嘢你唔投标、 啊、 如果你话我唔知你嗰个啱定错，千几万整个 apps 你唔捻投标， 唔好意思啊，睇错资料，唔系千几万，佢冇写个价几千， 唔系扑街，佢就话佢即系花成千几万搵人开发，系有咁嘅事嘅， 咁咪千几万咯，大佬 系啦，过千万搵人开发吓，咁点解你哋咁样做咧？点解你有钱而唔系俾呢间公司咧？然自 己喂，咁就算你唔俾呢间公司唔紧要，你咪当系顾问，叫僆仔俾下意见，俾顾问费人咯，10万8万 咯，唔系个 塞住人把口啦，你抄人桥系咪？你话纽约都有咯，咁你系咪请纽约嗰间公司嚟做先？系咪香港系咪做唔到先？唔系啊嘛，啲 apps 咁普通。 唔系嗱，呢一单嘢系更加令我担心啦。即系你而家日后即系话你而家东北啊，东北发展计划咧，咁你而家你又遇到好大笪地攞嚟搞创科啊嘛，咁、你而家日后你香港又系即系搞个创科嘅方向，又系同深圳系嘛，或者同大陆系越嚟越多来往啊，即系一齐合作噶嘛。喂，但系你以后如果你嘅做事方法，喂，你见到港铁带个咁样嘅头出嚟，喂，而系冇结果，而且系唔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嘅咁大嘅丑闻。喂，咁你以后你点样鼓励啲僆仔去搞创科啊？ 唔好话僆仔啦， 吓、啊， 就算啊，你日后镜头大样嘢，人哋通常咧 initial consultation 咧都系唔收钱噶嘛， 吓、啊， 系咪？喂，咁呢个公司话屌你，我唔讲咁多嘢俾你听噶、 嗯， 阿哥，我讲埋俾你听，屌你最后你咪搵我做嘅先，你唔系搵我做咁，你攞晒我啲料，你又叫我 present 呢样 present 嗰样，又讲埋技术问题咁，跟住原来你益自己人自己搞噶。嗯， 咁成件事其实咪等于你两个礼拜前大家讲紧呢一个中环摩天轮个 摩天轮又系一个咁扑街嘅例子嚟，又系嘅，系掠到人哋尽嘅。 唔系嗰即系同样嘅状况，咪就系无论你法定机构又好，政府又好，佢其实就系呃嗰啲外资或者 startup 过嚟、啊，就起咗个地标或者就俾咗 concept 你，咁、啊、然后你咪店大欺客咯，攞咗呢个 concept 或者攞咗呢个地标，然后益自己有咯。咁、 啊、 往后佢要做嘅就咩啫？就系、是、不断咁样破坏香港嘅商誉。咁话俾你听，政府系可以带头咁样走去呃外资或者呃啲僆仔。咁、喂，咁香港变咗咩啫？变咗拆斗咯。 佢一拆兜嚟，真系好冷战格。 佢唯一冇办法去到应付嘅就系、是、应付中资嘅啫嘛。 吓、啊，咁你以后就系咁样啦。喂，如果你以后哇，你马云又嚟上市啊，越嚟越多业务啊，系咪？如果又投标嘅话，因为马云其实都试过噶啦。即系如果你讲呢一个佢哋自己即系好似咩系咪阿里巴巴都试过 抄人哋啲橋噶啦，其實都賴過嘢噶啦，其實 執法賣權啊嘛， 咪仲有賣假貨，咁但係啊馬雲就否認，佢話呢啲唔係假貨嚟嘅，又係有認證嘅，不過牌子就接近你嘅啫 ，New Balance 變咗 New Balance 咁樣嘅啫，係啦。 咁如果你香港又係咁樣搞，喂，成個香港，喂，屌你老尾係專抄人哋外資，香港。喂，其中一樣嘢，我哋最珍視嗰樣嘢就係嗰個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啊嘛，同埋我哋嗰個相遇問題啊嘛。喂，但係你而家你港鐵帶頭仲啲咁撲街做賊喎，大佬。喂，你真係你仲有啲咩證啊？喂，你已經冇，你法治已經係蒙上咁大陰影啊，大佬！呢幾年嚟，喂，你而家你就算做生意啊，喂，頭先好白你又話，唉，生意冇影響，唔係啊， 我希望冇咋，我主觀期望嚟嘅咋，屌大佬，我都要揾食噶，大佬， 你做生意仲啲咁乸渣嘅手段，同埋， 喂，我老實講，你講呢樣啊，我點 sell 啊？系嘛？我都系为自己 sell 啫，我都系 sell， 我都系 sell 自己啫。但其实间接我系 sell 紧香港噶嘛。 嗰个 common good 嚟噶，你所有香港系 common good 嚟噶。 我点同人哋解释啊？你个13+3啊？你点样同人解释嗰个 DQ 啊？系咪？喂，鬼佬啊！鬼佬做生意一样有得意，同香港人唔同、嗯。香港人就会戒分。哎，唔捻讲政治。喂，佢真系同你讲政治噶。真系同你讲噶，即系我见到个印度佬就同我讲呢、這个，即系上次同你讲一单啊，屌，咁都有嘢吹下噶，大佬中印边境嘅冲突啊，嗰啲咁嘅嘢啊嘛，喂，人哋鬼佬系会咁噶嘛，讲紧欧盟点样断欧嗰啲，即使人哋律师同即系所谓嘅会计师或者 business financial advisors 都好，喂，嗰啲人系好关心政治嘅人嚟噶嘛， 系噶， 都期望紧，即系例如话佢点解要拣香港作为基围啫，就系、是、因为谂住，喂，你香港有一个透明。公平嘅一个商业环境嘛，唔单止系贪你税低啊，唔系贪你系一个即系离岸啊咁简单，作为一个跳板，因为你点解好多时咧啲合约你个 jurisdiction 咁系跟边度先，系嘛？即系你话我哋要去例如有啲 course 我见过人写嘅就系话如果我哋有纠纷嘅时候就去香港乜乜仲裁中心去仲裁啊嘛，吓、或者系根据香港嘅法律都问窿，屌大佬你叫个鬼佬，即系从来都未嚟过中国嗰啲，或者准备去中国嗰啲，你叫佢跟中国嗰个够惊唔制啊，大哥！佢谂住你仲有一国两制嘛，跟紧 common law 嘛，跟紧英国佬嘛，喂，所以系有影响噶。地铁呢单嘢其实呢个好坏影响就系点咧？再加埋摩天轮嗰单嘢就系、是，其实你反映到，喂，我点解要嚟你嗰度？大佬，原来我俾你即系抽我水噶， 系啊！ 你攞完我啲嘢，原来我喂大佬啊，呢、這个世界 mutual benefit 系嘛？你叫得我嚟。喂，你都俾个机会我赚下钱啦， 系啊， 搵下食啊，大哥。喂，你又攞到我技术，又食又叻， 系啊，剑格都冇论，真系大佬。 你偷埋我啲嘢，我俾你偷唔紧要，系咪？日后你竞争好嘅，甚至乎你做得好过我，咁我输俾你，我心甘命大，系咪？因为我不思进取嘛。咁你叫得我嚟，我嚟到啦，又要即系所谓嘅 technology transfer 啦。系嘛，或者系即系帮你改进你嘅劳动人口嘅质素啦。本来你全部冇人识做呢样嘢嘅，屌摩天轮都冇人识搞嘅咁样。假设咁讲啫吓，喂，咁我而家嚟到，喂，咁你起码都俾我赚翻10年8年啦，大哥系嘛？ 啊， 开头嗰3-4年我就话蚀啫，屌大佬我都未赚到钱，你又赶我走，透过一啲乸渣嘅手段， 啊，喂，咁就出事啦。卖俾你，屌！你咁啊咁撚閪嘅，真係呢啲嘢係，同埋講真啦，你而家就係話咧，你嗰個叫做係大陸，即係你話國企啊，要鼓勵你哋即係黨委入去呢啲上市公司啊嘛， 仲有同股不同權咧， 嚇、啊，即係咁講啊，你而家 ICAC 咧，你對住大陸有關嘅一啲企業咧，全部即係其實你，喂你。宋林嗰單嘢其實好大嘅警示嚟，喂咁嚴重嘅貪腐丑闻，喂你 ICAC 原捻全系冇捻做过嘢啊！ 如果我系 ICAC 嘅一头，或者我做行政长官，点都要同阿爷讲， 吓 揾一两间呢啲咁嘅国企嚟 制旗啦！屌 嗱，我唔系屈佢哋，我唔系为制旗而制旗，唔系话包装香港嘅形象，而系向全世界讲，你香港呢一个自由进出资本嘅地方，依然维持一个公平同公正嘅制度。我理得你系国企都好，我照喐你。 啊、 我理得你系中银嘅董事长或者系呢、這个CEO 都好，我照喐你。喂，你一定要做一个示范嘅，我都唔使谂。 唔系你最 我唔使谂嘅地方系最咩、啊？一定有啦，九成有啦，系嘛？你如果冇啊，问阿郭文贵啦，大佬。 啊！ 边个喺度上下其手嘅？边个违反上市规则嘅？边个喺度即系搞内幕交易嘅？佢实知啦。 喐几条友 啊，土霸 横掂都系习近平要借呢个机会，喂，大家都系贼嚟噶啦，吓同我拳斗嘅过程里边，边几个贼 啊，土霸 样衰啲咁咪喐佢咯。 呢啲问题咧，如果你俾 ICAC 介入嘅话咧，除非你真系善了俾佢，即系全部咧就同佢 tailor make 咁样样俾佢做。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真正系俾 ICAC 做嘅话咧，喂，嗰啲嘢可能系 too big to fail 嘅。吓、啊，即系嗰啲贪腐问题，你就系海航嗰啲咧。哇，你讲20万亿贪腐咧，你 ICAC 你做出嚟咧，哇，系好捻得人惊，唔系你可以揿得到嘅。因为共产党嗰样嘢就最紧要嘅，就系、是、如果你要做嘅话，都要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除非你 ICAC 入边肯定有党委啦，或者白韵禄系唔系啊？即系我谂到可能系要喎，大佬系嘛？即系你而家你李宝兰之后嗰个邱树基啊系嘛？喂，你署任咗一年，你而家都仲系署任喎？ 邱春树啊， 邱春树系嘛？啊，邱树基， 你嗰阵时候啊，即系证明咧，回归最初嗰十年八载，应该话2005年之前，澳门嗰阵时候嗰个咩邱文龙啊， 欧文龙 嗰个 case 系点样爆出嚟嘅？就系香港 ICAC 报嘅啫嘛。 啊， 系咪？每一次投地，大佬佢真系索索地，好似阿陈冠希个老豆咁样，真系数钱噶，大佬。 唉， 喂，你如果你唔系攞一两单呢啲大老虎嚟制一制佢旗嘅，喂，你啲国企，喂，你系影响到香港作为你吸金嘅能力同埋力量，你点去？可以繼續成為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唔變， 咪影響咗啦， 咪梗係影響咗啦，大佬。 正因 你連新加坡都輸啦，而家你新加坡都輸啦，國際金融中心就排第四啦，大哥，即係輸俾紐約，輸俾倫敦，本來我哋第三噶嘛，而家輸埋俾新加坡啊，大佬。 唔係正因 連新加坡啲人咁撚奪，我哋都輸俾佢，有冇搞錯啊？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唔抵咋？ 唔系你话新加坡好夺，但问题新加坡好清楚佢呢个地理位置食四方饭噶嘛？但问题香港呢个位置，自从佢成为咗共产党嘅小金库嘅时候，你咁多国企都逼到 fail， 佢能够做嘅一样嘢，咪就系喺做拆斗咯，咪就喺度屈啲恰啲 start up 啊，恰啲外资咯。咁但系问题佢，因为佢知道国企呢一班人冇得整嗰一盒啊嘛，而且佢哋系借咗香港差唔多1/3嘅钱啊嘛， 同埋佢 abuse 嘅制度嘅能力好强。你谂下上次阿 David Webb 咧，即系阿古坛长毛咧 ，name 嗰扎公司啊，甚至乎有啲咧所谓上市嘅公司咧，都系好似嗰啲 Comsec 话去嗰间 Comsec 公司度揾佢啲招牌嘅啫嘛，大佬。喂，嗰扎咪就系利用香港，即系一个本来系好公开同埋透明，同埋系能够 business friendly 嘅环境，成为佢嘅小金库嗰时候上下其手咯。佢点解会一夜间佢 name 嗰扎股票？90几只都即系十级以下，屌原来就系嗰包仔喺度互买嘅啫嘛，屌原来，就系唔超过几多个 percent， 我唔记得3%-5% 啊嘛，系咪啊？咁啊下下就唔过呢个咯，屌搵多几条友咯，屌， 所以你 搵多几间海外公司咯。 香港嘅贪腐问题咧，系真系离谱到系即系超越你想象 嘅。系 佢开始有啲人会谂紧一样嘢就系咩咧？即系我唔捻贪咧就戆鸠，咁啊大镬啦！ 呢个系。完全系制度性入骨噶啦，已经系，即系你而家见到最讽刺的一样嘢咧，就系、是、咧，大陆想搞反贪局，就系、是、以香港为师，咁但系你见到香港嘅 ICAC 又真系学大陆嗰套，哇！你真系，唉，咁你点搞咧？ 你话翻大陆交流去 educate 下啲大陆嘅官员，我觉得系好。 唔系佢哋系 be educated 啊，个问题系， 你 be educated 咧就扑街啦。 咁你而家你上一任嘅廉政专员系嘛？阿边个啊？ 汤显明啊？ 汤显明，喂，屌你真系带头饮茅台，饮人哋啲茅台。屌， 嗰条友系走鬼嚟噶，好笑噶。 啊，我知。 你唔知佢连咧，即系嗰阵时候 ICAC 搞好多活动咧，我后屘听翻翻嚟咧，屌。就算系嗰啲出席嗰啲大型嗰啲 exhibition 又好啊，嗰啲公开嗰啲讲座都好咧，屌佢唔捻知醒啊，因为饮醉咗啊，屌大佬！ 真系立捻十，屌你真系， 即系真系立捻十啊，大佬嗰条友汤显明。 唔系咁，你冇办法讲，即系港英以前你见到即系成个用任呢咁嘅任用制度个 screening system 系好全面。 唔系，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咧，香港人都系衰嘅，因为你怕鬼佬，即系你真系崇洋。所以你協咗佢，其實嗰包就好好鳩渣嘅啫。話俾你聽，即係如果講即係學理啊，無論係講邏輯啊，講反應快咧，係唔夠我哋嚟嘅。但係問題，因為佢識講英文嘛，屌啦啦聲嘛，屌咁我講母語我都啦啦聲啦，仆街！你使乜妄自菲薄啫？係嘛？你使乜 即係由呢個自卑變咗自傲，啫、哦、一回歸就屌發達呢鑊嘢，拆即係以前就拆港英鞋，而家就拆大陸佬鞋，就可以揾到食啦咁樣。喂，咁你破壞咗成個香港嘅公平制度㗎啦。所謂公平制度，我解釋下右翼嗰啲嘢，我未必同意啊。就係、是、在於喂崇優啊嘛，係嘛？唔理黑貓白貓嘛，捉到老鼠嗰只好貓嘛，屌大佬！喂，而家人哋捉嗰只老鼠，屌你攞到我功勞係嘛？你叫我免費同你服務， 好撚賤呢啲，賤撚都 喂咁大鑊，喂我就 send 張標俾如果我係嗰班僆仔 send 張標俾港鐵啦， 嗯。 系嘛？我冇同你簽engagement letter 啦，我肯定冇同你簽即合約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喂，大佬我嚟 present 咗三鑊喎。喂，而家還掂有輿論，屌食住佢曬，屌即刻 send 分鐘都單俾佢，收翻10萬蚊廿萬都好，大佬。 我覺得更加有可能係咩咧 ？send 咗出去，跟住港鐵擺到明啊，唔 Q 認數，佢先咁樣喺 Facebook 度出，跟住港鐵又冇辦法唔回應咁解嘅啫嘛。 誒，唔得嘅，咪少一錢真係心財處咯。收幾萬都好啊，淤下呢個港鐵都好啊。你又冇嘥錢走去高等法院，但係好屌真係，因為唔係好似唔知超過5-6萬數就係、是、去高等法院噶嘛。咁你少一錢嘅心財處收5萬都好啦、啊，屌港鐵即刻找俾你。 嗯，係啊， 冇蝕俾佢啊，大佬。屌收5萬都好啊，大佬，我嚟飲茶。 所以真係嚟撚晒譜嘅真係，屌你老尾，咁你冇得搞啊！你真係創方啊，真係 冇嘅， 唔係楊偉雄，唔係佢委任得一個楊偉雄呢啲咁老派嘅人走去搞創科，個目標係咩啫？就係扼殺創科啊嘛！ 唔係你投資推廣處，我哋花幾多錢落去都冇用，我哋花幾多錢落去咩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啊，嗰個叫咩貿發局嗰啲嘢都冇用。其實香港喺梁振英上任嘅年代裏邊，雖然我哋好多嘅政治嘅風波。但我哋都喺一个相对合理嘅轨道里面够走落去。 嗯。 但系今时今日，政治你估真系冇影响经济？呃你嘅啫。 唔系，其实日日都影响紧嘅，所以你讲紧你嗰啲咁嘅鬼佬 friend， 点解日日喺度同你讲政治嘅？ 系啊，屌！一讲香港就已经跳咗去嗰度啦，大佬。咁你几大镬啊，大哥？咁、嗯、你帮特区政府去同佢 defend， 大佬，我又唔系咁嘅人、啊，系嘛？事实讲事实、啊，系嘛？唯一就系讲应该都暂时未。一國兩制暫時未去到呢個經濟嘅範疇嘅咁樣，咁咪點講啊？ 其實你慢慢可以查一下嘅，香港有幾多外即係、就是、外資離開香港咁樣，可以因為成 唔係你好簡單啫嘛，爆一單醜聞，我頭先阿 Anthony 咁講係中資嘅醜聞，你最後 ICAC 冇喐嘅，但係外媒咧係大肆報導嘅話咧。你就仆街 咁，你宋林个咪就系咁咯？点解人哋？点解人哋即系呢一个？ 我哋讲乜捻嘢都冇用。 喂，根本就中纪委就系大过 ICAC。 嗯， 个事实就系咁样啦。 讲咩宋林啫？2003年啊，七一大游行之前啊，刘金宝无端端点解翻咗去北京嘅啫、 啊？ 喂，嗰单嘢其实仲大啦。 啊，你提醒我一样嘢，我对比翻喺2003年之后， 嗯， 外国人睇香港咧系好唔捻同的。 嗯， 外国人系邓香港人好开心，因为点解咧？2003我哋50萬人走出嚟游行咧。即係證明一國兩制其實係繼續存在嘛， 嗯、 跟住我哋推翻咗呢個23條立法嘛，都話唔係叫推翻啦，都係延遲咗個立法啦咁樣。咁、 嗯、 外國人就會覺得啊，你香港人第一好有吉事，有咩不滿嘅時候都會走出嚟嘅。啊，呢個運動亦都成功咗。我對比呢兩次嘅 conference， 我的感覺就係咁。雖然兩個 nature 係唔同，之前嗰啲我梗係 political 咧，啲梗係即係business 嘅 conference 兩次有個對比係唔同嘅，大家都係鬼佬。我嗰陣時候啲人去到037之後，鄧香港人好高興，你仍然維持緊一國兩制，老共都怕撚咗你哋，係嘛？你都透過人民嘅力量去將呢個23條嘅立法，起碼拖延咗一段時間，香港依然維持一個即係相對地係政治上、經濟上邊自由嘅地方。所以有時老共計呢條數咧係計得唔撚清、唔撚楚嘅。某程度上呢啲咁嘅人民力量未必係威胁到你嘅统治同埋政权。 但係呢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 啊。 係冇威胁到㗎。但係你其实大家嘅形象都係好好囉。我结论就係、是。係、咪你有咩损伤啫？最大损伤嗰个脚痛嘅董建华咋嘛。咁佢都係老懵懂啫。佢笨撚柒啫。咁样。咁最多懵懵话个领导人囉。係咪所以换鸠咗佢囉。咁样。咁搞掂㗎啦大佬。 但系个问题就系在于老共嘅理解唔喺呢度嘛，老共嘅斗争思维 咁所以佢见到喂有03年打后，咁所以咪要全面控制香港咯，去到而家咁样直头系搞埋呢个大學。 所以佢唔明呢样嘢咯，其实0371咧系一件好事嚟嘅。对佢嘅管治，其实佢睇到一啲调查结果嘅，中庭要做嘅、 嗯。 其实香港人对中央嘅信任度系好高的，因为0371，因为佢有咩赖咗落老懵懂度啊嘛，甚至乎对中央嘅认受都好高嘅啲民调，系六七成嘅，认同一国两制嘅，因为人民的力量，我哋话斋，就是、人哋外国亦都觉得你好，香港人都觉得你好， 嗯、 就系、是、你肯拿一拿。惯低入铺，亦都唔直接关你事。 同埋香港人有团伙啊，嗰阵时系。 系咪啊？几开心啊！大家 happy。同样道理，你嗰831嗰三道闸，你肯拆一两道， 嗯、 我哋杀咗你嘅，几好？喂，唔好搞你抽头算账啦，系嘛？喂，嗰三单咩新界东北啊，即系公民广场啊，跟住而家又嚟紧嗰九子啊，跟住仲有排队嚟紧啲官司。喂，你觉得对你自己嘅国际形象好咩？你系玩 Q 死我哋泛民主派，玩 Q 死我哋非建制派。喂，但我同你一齐揽住死嘅，我真系同你一齐揽住死嘅。屌，你拉我坐监之余，其实你唔知道你自己付出几大嘅国际形象上面嘅代价。 嗯， 就系、是、香港已经不再系昔日个香港嘅时候。咁边拎过嚟投资你嘅地方啊？边拎过嚟你嗰度玩啊？屌仆街， 系咪啊？你谂下啦，即系曾几何时，即系、 哎、好笑啊！我加你唔记得讲一样嘢啊！嗰、那个 conference 里边咧有个投票啊，下次举办呢个 annual conference 咧，究竟系嚟日本啦、啊、印度啊，定系香港、嗯？你最后估个结果系边个？ 日本 啊，醒目，但系香港系输几个 percent 嘅啫，屌 哦， 38-35%。 你又系咩咧？ 系几百人一齐投噶。即系咁，我梗系投香港啦，大佬！屌，咁我又唔使飞一程啊，仆街，大佬悭翻啲机票，我仲游说隔篱嗰个美国佬，我为你梗系拣香港啦，我 save the ticket 啊嘛，屌，大佬，系嘛 ，ticket 啊嘛， 咁系嘛，佢哋嘅理由系咩咧？其实 我唔知道，我冇问。咁、但系，喂，我从一两个嗰啲咁样嘅 drinks reception， 人哋问我嘅两三个问题，已经辣到去嗰个位啦、已经辣到去嗰个位，你估你对冇影响啊？本来都赢啦，香港喂亚洲喂，如果讲日本嚟讲嘅经济系争好远噶啦，好、自然一定，其实一定系拣香港噶啦，印度一定唔会啦，嗰度又治安又麻麻系嘛， 即系去亲一定肚痛， 卫生又麻麻系嘛，因为你食唔惯嗰啲嘢啫，唔系话你唔污糟吓，因为食亲都系，除非你喺酒店食咖喱啫，咁所以香港点会输日本仔嘅啫？即係如果以香港嘅經濟能力，個競爭能力，同埋你係真係 give way to China 喎，大哥，係嘛？你入中國之前嘅一定係嚟香港先噶嘛？咁點有乜理由我哋會輸俾佢日本仔嘅啫，大佬屌！ 哦，咁唉，我覺得唔意外咯，我又覺得 唔係好多日本人同埋香港人喺度嘅咋 啊？ 可能加埋都唔夠10隻手指嘅啫，但係屌大佬！ 但係講緊嘅就係人哋寧願嚟一個蕭條咗20多年嘅日本都唔願意過嚟而家叫做欣向榮嘅香港。 冇錯， 咁一定係有好多附帶價值嘅，因為其實日本即係講，如果你講旅遊，咁啊真係好玩啲嘅，我亦都覺得嚇。 唔係啊，去 conference 啊，你喺嗰個地方係舉辦一個。会议可能是吹几日水咁样嘅啫， 唔系最重要系乜嘢咧？呢啲咁样嘅 accountant 又好 ，lawyers 又好 ，business advisor 都好啦，即系所以佢哋系会带啲生意嚟你香港噶嘛，佢啲客个个都系想入中国噶嘛，咁所以你香港先咁投得咁高票啫嘛， 嗯， 我哋嗰300-400人， 系、嗯、 啊，啱唔啱啊？喂，香港有咩价值啫？有咩投资嘅价值？唯一就睇住你入中国市场， 嗯， 系嘛，一系买平嘢。一系就系买啲嘢去你嗰度，系嘛？提供 service 俾你哋。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从呢个反映，你输俾一个萧条咗咁多年嘅日本，咁你应该反省一下啦，大佬，系嘛？你拣亚洲，俾三个选择你，你都输得嘅。咁你系咪奇形怪啊？ 咁你唯有安慰下自己啦，因为起码香港仲系一个 short list 系嘛？即系你唯有咁样去安慰下自己啦。 其实好多地方可以拣嘅， 系嘛？下次就唔系咁样噶啦。如果你咁讲，一去到去日本嗰度玩嗰阵时就， 如果你讲旅游角度，我觉得可能台北好玩啲噶。其实 唔系咁，但系台北萧条嘛。 唔系变相就系话，如果出年呢一个会议，人哋系宁愿拣台北都唔拣你香港，你仲大镬啦。 唔系佢系2019年，佢讲紧 系咯， 2018年佢拣咗伦敦屌。 系啦，喂好，咁今日嘅时间都哇，都又系。喂，即系完全系送大卖大包啊，大佬 ！Unexpectedly 咁长 系 嘛？ 系啊，咁啊，即系吓网友识做啦，系嘛？好，咁我哋今日 识做咩先，大佬？使唔使讲多次先？屌，大佬！ 系啦，即系加入我哋呢个 PayPal 嘅付费计划啦。 系咁啊，唔系我真系噶，我系因为谂住咧悭翻啲钱咧，所以即系搭呢个经济客位咧，即系到时顶唔到嘅时候咧。即係都可以幫手頂嘛，係嘛？ 係啊，係啊，都好緊要啊！ 即係雖然我後悔緊，屌大佬！ 喂，其實你真係慳錢嘅，你不如踩單車啦，我俾部單車你啊！ 踩單車唔掂啊，大佬！ 喂，你著住呢衫，你著住老細點樣踩單車咧？真係 係嘛？雖然我可以唔著咁樣係嘛，但係我都係危險嘅人，我一年紀大咗喎，大佬啲筋骨唔係好即係靈活嘅人喎，大佬係嘛？同埋你都係買咗我嘅車先啦，大佬 嚇，就係呢個好大鑊，唉好。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好，拜拜，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